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周末啊，然后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月月哈，跟大家在早上相见了，哎，伴随大家早上这个周末赖床的时间。 啊，周末赖床的时间，对，刚才 对对对， 刚才为什么说就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嚎一嗓子？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呢，大家能醒来的话啊，把这个频率锁定我们，然后就可以啊跟我们去聊天互动起来了。 哎，没错，跟大家再说一下，从2018年开始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将会在每天上午的8点到10点重磅推出，也就是我们这一档青年广播的头牌节目《青年说》，而且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比如说有新鲜的资讯，同时呢，还有每期都会出现的重磅嘉宾哈，非常神秘的嘉宾，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内容。 哎，没错啊，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把频率锁定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积极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也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 哎呀，这么多的这个互动的方式哈，期待大家在周末的早上啊，可以在床上赖着，同时呢，或者是说在享受早餐的同时跟我们进行互动。 哎，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啊，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第一条给大家带来的消息呢，是国家旅游局约谈万豪，万豪回应解约外包公司。哎，这是个什么事儿呢？ 这个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呢，在12号约谈了万豪亚太区的负责人，强调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红线不容挑战，不可逾越。万豪集团亚太区负责人承认错误，并且做出了整改保证。目前呢，已经和涉事的外包公司解约，并且停职一名涉事的员工。 哎，12号的上午，国家旅游局的副局长王晓峰是约谈了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总裁及董事总经理，指出万豪国际集团把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列为国家，无视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及法律红线，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国家旅游局注意到万豪集团啊道歉之后，万豪仍为藏独点赞，使得中国公众对道歉的真诚度产生了疑问，要求万豪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查实之后进一步对外公布调查的结果。王晓峰还强调，在华经营需要严格按照中国法律法规行事，绝不允许有任何挑战中国法律红线的活动，要求万豪积极配合中国有关部门的调查，诚恳地接受处罚，同时对网站和 APP 进行全面的隐患排查，深刻吸取此次事件的教训，消除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个红线就是底线哈， 对，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这个红线是绝对不允许挑战和践踏的，这是我们的态度。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下面的一条新鲜资讯。那么北京也是紧急调配了奥斯他韦来满足药用的需求。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针对有群众反映部分医院很难开到奥司他韦等抗感冒病毒药的问题，国家卫计委于目前呢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上的回应，我国抗病毒药物的供应保障充足，已经要求全国医疗机构紧急采取临时采购措施，保障抗病毒药物供应。那么记者呢从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本周已经有40,000盒的奥司他韦发放到北京全市的各家医疗机构来满足药用的需求。 嗯，其实最近呢，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到了，其实最近这个流感病毒呢，其实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和天气的变化啊，其实是没有爆发，没有流行，而且是逐渐成一个下降的态势。但是还是发现就在周围的朋友当中还是感冒的人挺多的啊。昨天这个跟我妈视频， 哎， 就咳嗽，那 咳， 什么破孩子这是？ 对 ，sorry， 然后跟我妈视频啊，这个我发现我妈妈就感冒了啊，她说这个咳嗽，我说哎呀，她说就是在家乡啊，就是。周围感冒的人也特别多 哦，没错。现在到冬天，其实确实感冒啊，这种流感哈，流感跟感冒还不一样啊、流感就是它可能会病毒性更强一些，它的这个存留期也会更强，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会这个容易受到流感啊、感冒的这样的一个侵害啊。尤其是今天早上，你看这天气也不是特别好，估计北京周边都是这样，都是大雾霾的天气哈。可能这些天气对大家的身体健康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不管怎么样，周末嘛，其实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啊，尽量 多睡会儿是吧？ 对，多睡一会儿，减少就是户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啊。对，然后月月还有没有就是关于这个预防感冒啊，还有就是感冒之后怎么样让自己尽快好起来、康复起来的这样一些方法？ 感冒其实我觉得还挺难受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特别容易犯困呐、 对， 然后这个特别就是没精神哈，而且你的反应还不像什么其他的那种疼痛式的那种特别强烈的反应， 纠结， 对，所以这种隐隐的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特别难受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比如说在感冒的时候多休息， 多休息、这个班儿就不要上了啊。 对啊，也可以带病坚持啊，没准老板会加薪。然后就是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同时要吃一些感冒药。虽然很多人说都是要用扛的哈，就是很多人说反正吃不吃药都是7天的时间，然后就是想要去扛着它，但是建议大家如果要是就是发现自己的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话，不好去过去的话，赶快去吃感冒药。然后与此同时呢，可能多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可以预防感冒呢？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一个我的体验啊，就是比如说刚刚觉得鼻子有点不太舒服，不通气了，流鼻涕了，就这个时候呢，我个人的方法啊，不知道灵不灵，我就猛吃这个猕猴桃。 猕猴桃， 对，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 C 这个维 C 就是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啊。可能比方说这个比如说刚刚有病毒侵入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身体的这个机能啊，通过自己的一些调整啊，它可能就不会恶化，或者说就好了或者说会好得快一些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方法。猛吃猕猴桃， 这个还是我第一次听说。 第一次听说是吧？ 对，我之前听说过，就比如说有人感冒发烧，然后喝可乐的 啊， 对， 感冒， 各种各样的 这个可乐这个事情，平常喝太多了，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好？ 对，然后他们平时可能不怎么喝，但是感冒发烧一喝，好像还有点诀窍。不知道大家怎么去应付这个感冒带来的痛苦哈？有没有自己的绝招呢？ 哎， 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 没错，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啊，一家这位朋友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周末早上好啊，先给你打招呼。 Hello， 他的方法就是柠檬泡水喝。你看，其实我觉得跟我的方法还是有很像的。 维生素 C， 对对对，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补充维 C。 看来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对抗办法哈，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进行分享。 没错啊。现在呢，各个高校啊，各大高校都进入了，逐渐开始到这个可能期末考试啊，也准备开始放寒假了。这个咱母校 最开心的日子到了， 咱母校放了吗？ 现在应该是收尾阶段了， 收尾阶段， 因为前一阵子在考试季，对，可能不同专业的考试时间不太一样。 对，其实每到这个时候，就是，作为学生的时候，那种心情是特别。 特别特别爽，你知道吗？ 不，我觉得是很复杂的，因为首先要应对考试，考完了之后就在忐忑，哎、啊，到底考得好还是不好？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万一 你是不是担心要跟你的男朋友两地了呢？ 但是万一帅不过三秒怎么办？对，然后这个时候非常纠结。然后呢， 嗯、 比如说男朋友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哈。 哦，其中一个原因。 万一要是这个离开是吧？这个毕竟 哎呀，现在 的时间呢？ 对对对对，现在寒假时间也都不短，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都见不到，我也很思念呢。 啊，是呢，你看这个小小的小情绪出来了。 对 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可能马上就要迎来这个暑假，不是寒假了哈， 嗯、 就可以回家了，可以放风了。这个时候还是蛮期待的。 哎，没错啊，近日教育部呢也是部署了寒假前、开学前啊，准备开展校园安全大检查啊。据教育部网站的消息呢，教育部日前发布了关于做好2018年春节寒假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要扎实做好校园安全工作，要在放假前、开学前分别开展一次校园安全大检查，重点对学生的宿舍、教师公寓、食堂、餐厅啊、教室等开展以消防安全为主的安全隐患排查。啊，通知还要求呢，用心务实做好师生，特别是困难师生的走访慰问工作啊，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的深入基层，深入教学一线，深入师生群众当中，深入农村偏远艰苦地区，了解实际情况，要重点关心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随迁子女、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学生等群体的学习生活情况，创造条件促进解决啊，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 嗯，没错。那么通知还要求到哈，要围绕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细致深入安排好师生精神的文化生活，要积极倡导教育系统干部及师生在走访慰问、教育扶贫以及假期返乡期间，创造利用多种形式积极宣传党的19大精神，积极倡导绿色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节能减排的理念，减少对于环境的污染。哦，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部署、 嗯、对对，一个部署一个安排。 嗯， 嗯，而且也是非常的细致和到位。 嗯、 啊、 没错， 就是我觉得还是首先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一到快放寒假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嗨， 感觉自己就是要飞起 来。对，然后然后可能是比如说很久没回家了、 嗯、 啊，然后回家之后呢有那种就是哎呀可以不用担心去上课呀、 嗯、 点名啊，然后 可以晚起呀， 对，可以晚起呀、 嗯、 然后可以熬夜呀、 嗯、 啊，就是这种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嗯、 就是月月呢会不会就是去啊放假之后给自己安排一个旅行，还是 没错，下周就要消失一周了、正被你说中了 啊，被我说中了、啊、 对，没错。那其实在这儿因为马上就要过年嘛、 嗯、 然后也是提示大家，放假虽好但是一定要小心为妙哈，就是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安全，包括一切出行啊或者是回家的这种比较全面的准备。 哎， 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 嗯、 然后 没错， 开开心心的去过年了、 啊、开开心心的过年啊、 嗯、 说到这儿呢，我们给大家送一首歌啊、 嗯、 来自杨丞琳的1001个愿望，不知道在你的愿望当中包含不包含有暑假的寒假 去旅行喽 去旅行。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1001个愿望，有一 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 刚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杨丞琳的《一千零一个愿望》。 嗯， 哎，就是听到这首歌，想问问月月，还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在2018年有什么新年愿望呢？ 我有一个愿，长大一会儿要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这个好像唱的不是愿望。 播种太阳嘛、 啊、 就是小时候有一首歌叫种太阳、 啊、对啦啦啦种太阳 对对对上到了不知道大家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愿望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嗯，就是分手的时候要体面一些。 哎呦呵待会儿我们再聊这个分手啊什么前任啊，待会儿我们下面会有这样的话题哈。 哎，没错。 嗯， 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条非常暖心的消息、 嗯、 啊！前几天呢在四川雅安上演了冬日里的暖心一幕。 嗯， 一位市民呢向民警求助，称车上有一位患病的老人需要到医院紧急治疗，巡逻交警就立即拉起了这个警笛，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带着这一辆小客车是一路前行啊。雅安市公安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民警肖雅荣说，他选择了一条最近的路，然后带着这名突发的患者到达了医院，然后呢是一路开着警报灯提示来往的车辆。这个时候我们有紧急情况，请大家避让一下。原本30分钟需要的车程，在交警的开导之下10分钟就赶到了医院的大楼。由于救助及时，目前这位老人患病老人的身体呢已经是没有大碍了。 嗯，哇，真的非常暖哈。因为其实不管是交警还是医护人员，都是在跟生命，在跟这样的最后的倒计时在赛跑。 嗯， 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还好也是挽回了这样的生命，也是非常的为他们感到自豪和骄傲。 对对对，没错啊。其实说到这儿呢，其实央视我记得曾经有一条这个公益广告， 嗯 啊，就叫做这个给急救车让行，搭建生命通道。嗯、 哦 啊，对，然后就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驾驶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可能会遇到有这种突发的情况，比如说急救车，然后这个，打着这个人类急救车，那不叫，就是打也不叫警笛， 就是 就急救车这个响调 叫什么？叫。我也不太清楚 啊， 应该叫什么？对对对， 对对对，就是 它的一个提示 音。对，就大家如果看到有这样的急救车啊，就是在这个路上很着急的行驶的时候，我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给急救车，我们去错一个车，让它快速的去赶到医院，为这个无论是抢救去这个地点抢救患者，还是到医院去救治患者，一定要为他们让开一条这个通畅的生命通道。 哎，没错、 对，因为这个救人的时候可能是一分钟两分钟就会决定一个生命的是否能够延续。 没错、可能就需要大家共同去帮助医护人员、帮助这些警务人员去开启、或者是帮助他们完成这样一个非常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对，然后还有另外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开车的朋友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可能路上有一条这个应急车道。 对 啊，对吧，这个应急车道呢其实就是比如说有这种类似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才会走这条车道的。 对 啊，但是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这个朋友们说，哎呀，不用我着急，我上班要迟到了，我罚款罚了吧，我走应急车道。但是呢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给自己留出充分的时间，别让自己那么匆忙那么着急啊，我们一定不要走这个应急车道啊。如果应急车道你前面一辆我后边一辆堵了，那到时候如果说真的有这种情况，就这么寸，我后边来一辆救护车，车上搭载着这个非常需要救治的这个病人，那这个时候堵的可就是一条生命通道了。 没错哈、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宣誓，算是一个公益活动，就是大家都在宣誓不要去抢占或者是使用，就是在非特殊情况之下不要去抢占或使用这个应急车道。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一个类似也是公益广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都在纷纷的参与到这样一个宣誓的活动当中来。其实这就慢慢的不管是为这些 急救车呀，或者是交警啊，去这个让道，或者是说这个急救车道，或者是这个应急车道，不要去抢占之类的。慢慢的，这样就变成了一种默契值，也就是大家通过自己的一份力量去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对，其实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作为一名公民，我们需要遵守的这些社会规则啊，社会的一些法则，我们是一定要去遵守的。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昨天跟我的另外一位小美女搭档楚嫣，今天是跟月月我们都会共同的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最近非常火爆的知识答题 啊。孔文哥有聊吗？有玩吗？ 就我说呀，就是这个事儿吧，就不太好说啊。我就玩了一次，然后第一题，然后我就错了 啊。 对，然后后来之后我就再也不玩了。 我之前也是玩过那么几次，然后也是不是那么的顺利， 不是那么的顺利。 对，我看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好像都是有一点难的，就是一般达到两道题左右就差不多了。但是我觉得这种形式啊，包括它突然的这样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就这样的游戏的，不管是各个平台也好啊，或者各个 APP 也好啊，就是都在尝试这样的一个方式，知识竞答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无聊的时候，拿出手机就可以完成哈。像在之前，比如说很久很久以前，电视上也有三星智力快车然后或者是说像一站到底等等这种竞猜或者是答题类的节目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像这种大家全民就可以去参与，并且还有一些激励奖励的机制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非常方便。 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上午8:29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待会儿见。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超。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就每次到这儿的时候吧， 有啥不一样。 你那个是老版的，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我们不一样。对吧？就听过这个。 听过。但我在后面还是会接一个有啥不一样。反正我们就是不一样了。 对，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月月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呢，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深度合作的视频互动平台，比如说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关注我们 的公众账号之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链接，赶快一起来互动一下。 哎，刚刚在上半个时段结束的时候啊，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扣子，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知识答题啊，最近这个事儿因为确实是有点火啊，几百万的在线答题量，我的天哪啊，只要在 APP 上参与答题就能够赢取现金。2018年新年伊始，直播答题迅速掀起了全民答题热潮，不少平台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答题软件和答题节目，并且通过疯狂烧钱来吸引用户参与。这一轮布局的背后，企业盈利的模式和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直播答题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风口，还是会昙花一现不了了之呢？近日呢，现实版的贫民窟的贫民窟的你看就是我们这种对就是这看到字儿之后吧就容易较劲 啊，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啊，在不少人身边上演啊。朋友圈里呢，时不时就会有人晒出自己通过参加直播答题获得的现金奖励的截图。其实在1月3号前几天的时候，一张冲顶大会 APP 当中赢得奖金的照片是率先在微博走红，让原本不火爆的冲顶大会迅速走入了更多用户的视野。 没错哈，那么我们继续来介绍。根据了解呢，这个冲顶大会是一款益智类全民竞答游戏 APP， 并且在游戏过程当中呢，是由一名主持人来出题，在线注册观众来进行答题，每期呢是12道题哈，每道题10秒钟的答题时间，全部答对就能够分得奖金。那用户呢可以通过邀请他人参与游戏的方式来获得答题的复活机会。那么这种高额的奖金诱惑几乎成零的这种参与门槛，以及邀请好友获得复活的社交裂变模式，让直播答题软件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啊，引发了全民的答题热潮，成为了2018年国内互联网界的爆款。 2018年第一个爆款， 第一个爆款 。其实不仅是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冲顶大会，其实现在大家看到我们的合作平台啊，花椒就有然后包括这个 一直播， 对，一直播那个 APP 的 logo 上边这个也就都变成了这个有就答题的这样一个提示一个图标，还有比如说你的 对，我一朋友在那个在熊猫 TV 哈，他们马上下周也是要上线这样的一个这种益智类的游戏。 哎呀天哪， 对 啊，那你去做什么呢？ 有可能到时候我也会出现在里面给大家这个是吧，作为这个分题人或者是说讲题人或者是说出题人 对，然后就大家就看到嘛，就是其实大概的这个形式其实都很类似的就是站在一个这花里胡哨的一个背板前头 是绿色的 对花里胡哨的、就是、 是的， 亮出来说，哎大家好，我是月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大家不知道大家 说一下我们的规则 还有呢， 然后不啦不啦不啦，把刚刚那规则说一遍之后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 首先第一题对 孔文哥 孔文哥 关于孔文哥的问题 孔文哥究竟有没有我高呢没有你高好了 好嘞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过这个事儿这个月怎么看，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在上半段最后说的这样这个答题类的形式确实很早就有了，但之前可能更加正式或者规范化一些是出现在电视节目当中的那现在可能大家参与度会更高一些，因为手机就可以完成嘛就像刚刚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说到零门槛所以说大家只要注册拿着手机随时随地就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互动环节并且你看这个玩儿多咱这知识就是力量哈就可以拿到这个奖金啊什么的也算是一种激励机制就非常有动力了 但是你觉得这里头有什么猫腻 回头这个咱私下再说 私下说呀 其实它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只不过就是很多人现在的争议点可能在于它能否这个比较长久的去持续下去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爆款嘛 就是几百万的在线答题量导致于说今天我有10万奖金我有100万奖金大家蜂拥而至但是基数大呀 对吧即便就是大家这个聪明人还是很多的就是大家都答对了之后哇特别兴奋这钱完一看到 分到自个儿手里头七块钱。 嗯，没错， 啊，七块钱 是均分下来可能就少了。 哎， 而且里面其实你像刚刚你说的是猫腻哈，但其实里面是有一些这个窍门的。 哦， 比如说要合理去利用这个复活卡，多跟亲朋好友去分享，分享之后只要他们拿到一张，自己就会相应的得到一张。 你瞅瞅 啊， 是不是？ 对，或者是说，比如说私信我呀。 对呀，啊， 到时候给大家告诉答案什么的。 对对，你瞅瞅。 完了完了，我就已经做不成了。 对，其实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一个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有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 对对对， 就是大家在参与体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可能我打几次， 嗯， 啊，如果说不管是我就即便我每次我都能够冲顶， 嗯， 完成， 嗯， 但是这个游戏我还真的会想玩多久呢？ 对，就说实话，它的一个持续性是大家现在比较担心的。 哎， 虽然它这种形式非常的新颖哈，也比较方便，但是， 嗯，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希望因为现在很多平台都在争相的，就是蜂拥而至的往这边去投钱呀，或者是制作相应的节目哈， 嗯， 到底它能不能够达到大家预期的这样呢？我们也是来这个慢慢的观察，我们之后也会继续跟大家去讨论的。 哎，对这个事儿，我们持续关注一下，挺有意思的。 嗯。嗯，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条关于一所高校的事情。 嗯， 前段时间呢，佛系话题也是刷爆了一轮大家的朋友圈和各种的社交平台。 哎，没错，哎，非常火爆。那接下来这学校怎么又跟佛系砍这边呢？ 对啊，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近日正值高校的考试季啊，不少学生朋友们因为这个有句。我这个俗语啊，叫白天 要传授经验了吗？ 叫白天游四方， 嗯， 夜晚来什么补衣裳， 哦， 啊，就是说这个我前半个学期啊，可能没好好学习，没听课， 嗯， 到这个考试了，咱怎么得临阵磨枪一下，对不对？ 嗯， 熬夜复习， 嗯， 啊， 跟 校园 大家的规律来说，其实越到最后这个效率越高。 啊，你是这么认为的？ 是的，是的，我个人是这样的。 哦，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校园的各个角落，对吧，大家就是背着书包的身影就会成为别样的风景啊。在1月6号，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学校外的网吧一条街生意非常火爆，上网的同学呢甚至排起了长队。而且呢，网吧之内啊，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叫网吧网咖啊，不是我们原来意义上那种就是进了之后呢可能黑不隆咚是吧，甚至有这个发霉啊，什么方便面啊，什么有的甚至有烟味儿 啊，那估计在那儿通宵达旦的在打游戏。 哎，对对对，现在的这个网吧条件也都特别好，大沙发，大液晶屏，特别舒服。 哇， 嗯，对，嗯，网吧之内啊，两层机房满满当当，上机的学生们呢不是在打游戏和上网，而是在操作 IT 考试的练习题。 哇塞，原来都是学霸们在网吧这个游荡啊。 嗯，觉得这个 刮目相看。 嗯，网吧抓住了一轮风口。 嗯，原来是这样哈。 对对对， 那其实是这个曲阜师范大学很多大一的学生要进行 IT 的期末考试了。那么这个考试呢和信工学院机房实训撞车，那么机房爆满之后呢，大家只能想招了哈，然后干脆就到学校周围的网吧，然后在学校周围的网吧里面来进行这个学习，并且呢，这个学校要求大一的学生禁止携带和使用笔记本电脑，所以说呢，大家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找到这样的一个好地方哈，然后来学习和复习了。所以说，这些高校是出现了这种佛系网吧，一改大家之前对于网吧呀或者这样的一个小黑屋的这种印象。 对对对，没错啊。通常在我的记忆当中呢啊，网吧啊，比如说这个就是曾经我们伴随着这个网络游戏的这个持续的发展，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可能有 CS。 嗯 啊 ，CS 啊，就是然后大家就是然后组队啊去打，这快快快快，这有人赶紧跑赶紧跑， 嗯， 对吧？啊，曾经然后这个包括什么这个魔兽世界呀，啊， 嗯 啊，这个包括这个什么王者荣耀之类的，到现在的最火的就是吃鸡了 啊，对，大吉大利， 啊， 今晚吃鸡 啊，对，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嗯， 这是非常热闹非常火爆的这种场景，可能会变得大家突然都 首先涌入了一些可能以前不去网吧的一些面孔，那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她是不去网吧的， 对 啊，对吧？现在可能很多女孩子都得排着队， 嗯， 还得想象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嗯， 可能特别有意思。 那个网吧老板、嗯、，what？ 我做了什么？大家都来了， 因为他们学校机房坏了， 对，造福了一届网吧 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啊， 嗯、 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今天这个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哎，没错， 嗯 嗯， 这个。借着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 嗯、 再给大家带了一首歌、 嗯、 是李宇春的流行啊、嗯、不知道这个以后大家去网吧学习会不会成为一种流行， 没准哦。 我要打开流行之门，跟在干家一身马贵的运动圈圈，不分踏踏是玻璃自由平稳。我要管的迷恋与的行为 C 位一代又一轮好事分拆，举起你我我已经约好几分，当滴滴当当滴滴当当度要清晨，面向保持齐整，手机都去玩，外面跟进了之后跟同步更新，不要随便思考提问，不分坍塌这椅子怎么用神，恋爱谈的太尖钻钻钻，恋情换的爆款染染染，世界末日前高举双手狂欢点赞 去网吧学习会不会成为一种流行？ 嗯，大家在最后的期末考试阶段又去哪里去复习呢？赶快跟我们互动一下。我看我们的花椒平台上面已经有人在给我们送一些小星星小月亮了哈。是通宵达旦去复习的意思吗？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以后去网吧学习，我觉得这事儿是真特酷的、啊，不是有首歌叫做什么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 对 对 对， 以后就去网吧学习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 哎，我们就是不一样、 啊，我们不一样、啊， 对， 你又要唱是吗？ 这回不唱了，是真不一样。 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跟大家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条关于这个大学啊、大学生活、大学师生啊这样的一件事情。 哎， 这个标题是 大学教师四年编写102首生化歌，已成为学生的复习神曲。 哇，天哪！ 一个高能的。 这个 大学教师， 对对对，我们看到啊，这个生化歌，就是里面应该会有很多生物化学方面的这种名词，然后把它融进这个歌里面哈。因为我高中是理科生，确实那些名词还是挺绕口的，而且就是不是特别好记，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包括里面一些算法呀什么的，我觉得是更难的，所以你看这老师还是非常用心的哈，毕竟比如说，小孩子们还是比较适合。或者是更加倾向于用这种比较快乐的方式去记忆去学习啊。 这个是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老师，沈军队，为了给学生们讲解 ATP， 将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进行改编啊，成了一首歌。他这个词儿是这么写的，说 ATP 我高能本领大，各种能量能转化，呼吸链氧化是我爸，酸磷化呀是我妈。爸妈结婚之后才把我生下， 生下来是什么样的呢？估计如果我要是陷进这首歌里面，我就开始进入了遐想和想象阶段。 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什么调来着？这是 谁说女子不如？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 越剧？ 哎呀，我就是，哎，我特别就是，哎呀，就现在找不到调。 擂台边，谁说女子？ 来， 然而我并不会套到这首歌里面，套到这个歌里面，我就找不到调了哈。 对，然后其实从2013年起呢，沈军队老师就开始尝试将教材上的生物化学知识点融入曲调明快的老歌进行改编啊，至今他已经改编了102首生化歌，这些歌呢也成为了学生们复习时候的神曲。 哇，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在早自习或晚自习的时候，一般都会有共同自习，就是共同朗读啊这样的一个时段啊。这个时候某一间教室传来了非常好听的豫剧的声音，齐唱豫剧的声音，他们不是在上音乐课，而是在复习生化。 对， 还是一个很奇特的风景哈。也许这个之后也会变成一种流行的趋势。我记得之前会有很多记忆历史啊，然后就是比如说历史的一些朝代呀，就有很多这种把它融入到歌曲或绕口令啊，或者这种顺口溜里面的，让大家比较方便去记忆。那这个理科融入到这种歌曲当中也是第一次见到，应该还挺好玩的。 对， 可惜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老师。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会更好的去学习吧，也许。 我沈老师这就是一个网红的，具备网红的潜质。 哎，没错， 是不是 啊？没准之后就是把这些102首，也许会有更多的创作哈，变成一张专辑，所有理科生纷纷先去买一张，这个把他所有的歌去学下来之后，考试100分不是梦。 对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沈老师完全可以带着学生们去参加一些这个综艺节目嘛，是吧？这《我是歌手之豫剧版》 或者来我们982这个青年广播也可以。 哎，对，来我们的这个挑战新歌声节目 也是 可以的。 我这儿强抛一个广告， 强抛一个广告。 对。 哎呀，最近这个电影也是多次跟大家提到过，还是得聊一聊这个《前任三》《再见前任》。导演田雨生作为编剧之一，执笔了当年的卖座电影《人在囧途》2014年呢，又是自编自导《前任攻略》。其实当年他就是一匹黑马形成了这个现在的前任系列前任三大家都说虽然说没有用这个什么特别炫目的特效还有带流量的演员却讲了一个很完整的关于前任的故事，而且让年轻的观众得到了共鸣就月月因为看完之后呢，就也跟我就是聊了，说 对， 就是大家看完之后呢，都会有一种想找前任的冲动。 这不是我的冲动，这是另外一个朋友，也就是我们今天神秘嘉宾的冲动。 神秘嘉宾的冲动， 我们已经给大家抖出来了，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家下一个时段跟我们共同来这个关注一下。但是我当时看到这个电影之后，就觉得他的心理真的琢磨得太透彻了。就是很多男生、很多女生在电影当中的表现和生活当中的表现完全就是一样。当分手了之后，然后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办法。有的人就是就是去玩，然后去疯，用这样的用酒精刺激用那种快节奏刺激让自己就是释放一下，忘记这些痛苦。然后有的人呢就是闷闷的，然后在家里面就是 窝在家里面，然后就是也不怎么把自己锁起来，相当于把自己的心锁起来，然后可能不同的处理方式，然后慢慢的这个情感的变化也会不同哈。很多就是花天酒地啊，或者用这种比较刺激的方式去这个消愁的人，慢慢的又会陷入到另外一种空虚当中。那之前那种比较郁闷的，可能慢慢的想开了，解开心结了，慢慢也会释怀。所以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有，而且都在电影当中有所体现。所以就觉得这个不管是导演呀，还是这个编导啊，还是这个剧本的这个撰写者哈，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就他们对于这种心理的琢磨。 对，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就于文文唱那首歌嘛，体面、 体面。 对对，然后分手应该体面，大家都。不要什么什么，你会唱那歌吗？ 还真不会，但是还有一首是他们主题曲，是说散就散， 袁娅维的版本。 对，袁娅维，包括之前的 JC 啊，还有现在的山姆兄弟，就是嘻哈版的，也都非常火，在咱们节目当中，在咱们的这个频率当中，也会经常的给大家放到哈。 对对对， 也是非常好听的，现在真的是带火了一波。 没错没错，而且这两首歌的这个就是应用的场景在这个某抖音啊。短视频的这个平台之上，也是成为了大家就是争相模仿或者说拍摄这种短视频啊场景的这种背景音乐，应用的最多的啊，在大家应用的，那比如说可能是就也可能是这个这网友啊，他可能也是最近恰巧正好分手了，心情不好，然后是比如说什么自己开着车窗，然后吹着冷风，然后背景配上这首分手应该体面，然后谁的、对，然后就各种各样的场景，然后有的比如说拍一拍两个人之前在一起的一些比如说共同买的一些东西，什么过玩具啊，然后这个说散就散啊， 说散就散， 对对，看上去之后就非常非常能够打动人心的， 而且那还应和了电影里面的这种什么分手局啊，然后就各种局，因为里面会有一个也是交换之前互相为对方买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也是应和了电影里面的这个桥段哈。但我觉得你看现在的这种视频分享的APP 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在好玩的同时，也给大家一些更多的发泄或表达的渠道，关于情感，关于过去，关于曾经的那些记忆哈。 就是在这些大家去发表自己这种心情啊，这渠道很多啊，说不定你比如说我 就被看到了， 说不定就被看到了，然后被同样伤心的另外一个人悄悄的点赞，默默的关注，然后悄悄的私信，然后我就又悄悄的看到了他， 哎呦不错， 哎呦产生了一个新的故事 对我们两个又开始了我们的想象环节 开始了想象环节， 对 啊，反正就前段时间，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恋爱当中啊，就是所谓的一些狠话，你知道我看到的一句狠话， 狠话， 对对对，就是狠话，然后就是就各种各样的版本嘛，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句就叫做，既然不能够钟情于一人，那我就撩遍全世界。 哇， 是不是特别酷的感觉？ 所以我们来到了青年说，先撩一波我们的听众， 撩一波我们的听众是吗？哎，听众朋友们，你们最近那个过得好吗？和前任是不是分手了呢？ 这么公然的撩吗？ 啊，要是那个什么的话，要是那个， 欢迎私信哈， 欢迎私信啊，欢迎大家这个踊跃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私信给我们啊，然后也可以在 发送“我爱青年说”， 对，我爱青年说，然后之啊月月 孔文 啊，或者大家也可以在我的新浪微博搜索宋孔文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月月呢 或者新浪微博当中搜索 Annie 然后小杠月儿，好复杂， 哎，你的好复杂， 下次我做一个二维码放在这块，欢迎大家扫一扫，欢迎来撩啊 我们要不要这样当然说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这个美好和值得纪念和回忆的地方啊，那么 孔文哥现在又陷入到了 走心的环节走心的环节，我们给大家来带来一首歌吧，来自五月天的盛夏光年啊，然后在9点到10点的下一个时段会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到直播间， 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

挥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月月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不仅可以通过 FM9080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视频的平台，比如说我们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那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也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二维码哈，扫描一下就可以关注，点击左下角的视频链接就可以进来了。 嗯，没错，这个时段呢，我们的嘉宾现在已经啊坐到了我们的嘉宾席啊、哎、其实应该是经常这个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嗯、 也是比较熟悉的一位朋友，包括就是这周啊、 嗯、 还给我们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给大家这个分析了一下 前任三 啊，对，给大家就是 啊，刚刚有聊到的前任三，嗯， 哎，前任三，然后欢迎青年导演电影学博士郭博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郭博士，给大家打招呼。 哇哦， 有郭博士，郭博士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离话筒近一点啊。 对对对， 各位早上好。 哎哎，对，然后其实我先报一个小小的料啊、 嗯、 这个郭博士呢，就是今年是不对，去年 嗯， 那是完成了两部作品。 哇、 哦、啊，两部作品啊，是还有一部是 VR 作品。 嗯，对对对 啊，然后一部呢是这个一个短片的，就是郭博士想心心念念想创作的一个短片的电影啊，然后准备要去这个参加一下奖项啊，然后呢就是郭博士呢还是一位青年教师啊，就是他和给同学们会讲授这个视听语言这门课程，然后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现在的，这就是九几后的，叫九五后。 对，九五九六 啊，九五九六年的， 马上就要有零零了， 马上就有零零 啊，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朋友们啊，今天我们会聊到很多很多这个这个关于这个同学们之间有意思的事儿啊，然后这个，但是我们今天这个郭博士来呢，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跟大家起的这个标题叫做“博士是如何炼成的”啊、 嗯， 我们还是要首先来关注一下郭博士自己， 哎， 这个。哎，提到博士这两个字儿，还是就是觉得、 Doctor， 对，我得向上看的那种感觉。 对，我就觉得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啊、 整个就散发着这个熠熠生辉，散发着非常这个知识的光芒。 啊、没事，月月别怕，咱俩使劲扒他。 好嘞。 啊，然后就是郭博士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嗯、我觉得还是得说一下，就是这个。人生的一些选择吧，关于你自己的人生一些选择。 嗯， 我知道，其实在你这个求学的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是这个工作和求学是你是一直在 对 两手抓啊，两手都要硬。 嗯， 啊，你是怎么能够就是我既要完成自己的工作，然后还要就是我的在学业上上一个更高的平台，然后你是怎么考虑的，然后又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两件事是平衡，然后又很好的去完成它？ 好， 嗯， 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怎么练成的过程，我觉得不是练成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坚持的过程 啊。你就说熬就好了， 熬是吧？ 熬， 因为我们青年说是吧？那我们就自然一点啊，就什么熬出来的。其实最开始的选择，我其实最开始只是想作为一名导演啊，或者说是、嗯、成为一个，或者是去创业，或者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选择学术这条路往下去走？其实你会发现，在我这个研究生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是我也在大学、嗯、那时候是在代课，然后呢也在学校一直在教课。但这时候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会发现，当时有学生突然过来问我说：“老师，那个你上课的理论说的这么好，说可是很多成功的影片一定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去完成的嘛？”所以当时给我个质疑。我觉得任何东西，尤其作为这种艺术创作的话，肯定还要回归到实践的方式。 嗯， 那么 OK， 然后对自己进行一个调整。那么从实践啊，包括去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包括一些技术上的实践。但是你又发现一些什么呢？其实这种东西它一定是这种相辅相成的。你又会缺乏一个理论的高度来去引导你，而你所处的位置是在讲台上，突然间你会发现自己很多地方已经被掏空。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去找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你也会发现很多其实前沿性的东西，真的把它转化成一本书， 让你能看到，其实已经滞后很多年了。嗯，因此在这种情况当中的时候，尤其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无日不趋新，那么你怎样去能跟上这个时代的节奏？所以这时候我会选择继续去深造，继续去学习。那么当然确实是像您刚谈到说这个工作还有学习生活这几方面怎么去平衡啊，怎么去熬，真的是熬出来的，真的是熬出来的。就是不瞒大家说啊，我当时最忙的时候，我基本上 血泪史要讲、 啊、不是血泪史，我就说一个比较我就比较生动的例子吧，可能我比较笨的方式。 摇摆菜啊，叶儿黄啊。 郭博士还没有适应我们 这个 调 度 气氛， 可以适应。 好，郭博士继续。 没有，就当时我最忙的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休息什么，只要平时走路不是小跑，这个时刻是对我最大的放松。我一点不开玩笑，只要我平时走路是正常，像正常人走路，就是对我是休息。基本上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要我早上是8点的课，那我要7:45站在讲台上，那我基本上5点多起床，然后要咔就要去奔过去之后，上完课要给学生答疑，然后中午吃完饭的时候你还会不停的去看书，然后中午也没有时间这个休息，那么下午还接着要讲课。其实你会发现是你体力脑力不停的再去透支，那么下课之后呢，你赶快的时候又就要去准备你的这个学习上的一些事情，然后看书的一些事情。所以那段时候来讲呢，就是一定会有些损失的，比如说你生活上的东西一定会有损失。所以我就觉得 没时间搞谈恋爱。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精力真的是你不可能什么样样都去做，所以你最后会导致可能会身体被掏空啊，就透支的感觉非常。 感觉身体被掏空。 刚才 被你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平衡问题。所以我觉得选择还是因为你去热爱，或者是你是希望能够在这个你热爱的事情走得更远，所以我觉得重新的这个回炉，然后去深造去研学，我觉得这是这个为什么选择的原因。然后另外一点怎么熬出来的，我真的是熬出来的，没别的方法，就真的是尽最大的可能，因为你会没有时间陪你的父母啊，你也没有时间说是关心你其他的什么什么，这真的很忙很忙。基本是这个样子，基本是这个样子熬出来的。对， 就是我们就说熬，对吧？然后应该北京话还有个词叫死磕。 对，死磕。其实我挺羡慕那种就是直接是你研究生完之后就直接能考上博士的，因为其实你，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同学是真的是除了他很优秀以外，而且运气还是蛮好的，因为其实这个对于博士来讲基本上是一个导师只招一个，而全中国所有的人包括这个很多的老师啊，然后很多的也考过很多年的人都在去争取那个名额，所以我觉得除了你的这个坚持以外，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些运气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把它做成一种很急功近利的事情，因为我们也前段时间看到有新闻嘛，对吧，压力很大，然后会这样会想很多心理的负担，我觉得没有必要。其实我在最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呦，这如果不成功怎么办？因为其实涉及到博士这个考学过程当中，它是没有一个范围的，就是你考试是没有范围的，就是你基本上你有的东西会能够平时你听到的你专业的书，你全部要去了解到，所以没有人能帮你，你要坚持。那么如果出的题当中有一个你没有精准的作为一种解答，那 sorry， 你今天可能就又失败了，可能在里面。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花费那么多的精力，然后最后没有结果，反正压力负担特别大。其实我到最后也是慢慢在释怀。你真的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自己学习的过程，因为你确实在整个过程当中能学到很多东西，甚至会能提升你自己在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其实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和一个意义所在。 其实我们通过郭博士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发现他是一个对自己认知很清晰，然后目标也很准确很明确的事情，而且他也说了，就是电影啊拍摄这件事情，我热爱这件事情，然后无论是从理论上的学习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在去做，然后呢所以就是做出了这个，比如说然后一直到上研，然后读博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你比如说可能我们那马上过年了啊，就过了年之后可能又因为就大四的这个同学们毕业生来讲，可能后半年也没有事情了， 对 啊，现在大家也都在进入这个 实习工作啊， 招聘季啊，然后有的同学可能已经参加完了今年的这个研究生入学考试啊，就是如果说我们 目标不是说很清晰，我觉得好像工作也可以，好像再接着上学也可以，就是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郭博士根据你的这个自身经历，我们同学们之间到底该怎么去通过什么标准我们去选择，我是适合接着去深造读书呢，还是我觉得我去工作去啊提早进入社会去实践会更好，有什么样的标准让大家去做出这个还比较适合自己的选择。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在校的学生时候啊，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都有种感觉，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你觉得你自己能力很 啊，就在学校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厉害， 真的， 感觉自己棒棒 的，所有人真的，比如说你稍微有点，尤其很多人是自信的，那么在学校的时候你觉得面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知道我们平时会收到很多这种推送啊新闻，都是成功人士这种心灵鸡汤，所以你觉得这一切都很难，所以你想要很多，然后说我这个要做得好，那个要做得好，所以因为选择多了，所以你才不知道真正想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最好一种方式是什么，当然也是这个，那么如果我觉得你可以在社会上先待两年，然后真正的你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的，需要学习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再重新的去提升自己，或者是规划其他的方式，我觉得是更好的一种选择。因为我明显能感觉出来，因为其实我是工作了，我自己来讲，就是我当时是那个上完本科，然后上研究生，然后上完研究生又读了研究生，然后基本就是不停的在学校里面，整个感觉是什么样的过程？你自己啊，你就是你觉得没有什么难的，但你真正的那个研究生毕业之后，第二个研究生毕业之后，然后你回到这个社会，你突然发现很多地方跟你想象中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也很感谢这几年我在社会中工作完之后再重新回到学校，我会能感觉出来，就跟我身边的有些这种直接就是保送上来的博士能感觉出来，就是你会非常清晰你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我觉得是如果说你遇到自己说我不知道选择什么或者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要想那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电影《阿甘正传》里面一句话，不要想什么意义，我奔跑，我跑步是为什么？女权主义是为了环境，其实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我觉得你就去做，当你真的往前去做的时候，当你真的往前去跑的时候，可能答案就会告诉你了。你会自己，你的脚会帮你选择一个最正确的路和 ，keep moving。 永远在路上哈，而且我觉得这个目标性一定是事半功倍的，就是像我就是像郭老师说的那种，就是前面一直特别顺，就一直在学校，然后但是真正后面就需要再去。 月月，我这个时候必须得打断你一下，看我们月月，这个在学校里个子是最高的女生， 哎呦， 颜值是最高的女生， 这个不敢当。 理科啊，然后这个主持才艺又那么棒，又会跳舞， 其实就是打了一偏差。就是理科里面，然后会主持。 哇，你那么早就开始跨界了。 对。然后主持里面可能个子比较高，适合当模特。然后这个模特里面呢，唱歌又还 OK。就 那你看， 主要就是打这个偏差，你知道吗？ 我少说了一唱歌，哎呦，你说。 我觉得 好，别拿我寻乐子。 没有，我觉得月月刚才说的特别好。其实未来需要这样的人才，它是一种融合的。真的，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我们做一门事情做专做精，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说跨界是，其实不相没有什么矛盾在里面的。真的，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它都是在一个大的一个圈内的。比如说，你像我们说做主持，然后做演员，然后去做导演啊，等等等等，其实他们之间是这种能互通的。而且如果你有了这种理科生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再加上你感性的这种抽象思维结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很棒的。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是闪耀明星，应该是月月。 没有，真不敢当。好，我们就不在这儿这个互相谦虚了。 你那个新浪微博，你就叫什么女神月月，女神小月，然后女神的开头的，然后后边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你说这样大家好找一些是吧？ 好找一些。 对，主要是 18年 太复杂。 18年热门词 啊，又一爆款。 对，刚刚这郭老师跟大家这个说了这么多的选择啊，但是，郭老师他是双硕士，又是博士，就是，然后跟大家也提到了，就是大家一定要，当你自己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啊，郭老师给出的建议就是，不要停下脚步啊，有的时候可能一味的你在那儿去想去思考是没有用的， 对 啊，在行动当中啊，在这个奔跑的当中去寻找你的目标， 对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回到学习之上啊，因为郭老师的经历是工作两年之后啊，我又重新去拿起了书本啊，准备回到学校再去进行理论方面的充实和提高，但是这个我觉得这种 这种学习能力可能不是每个同学都有的啊，因为比如说在社会当中大家去就比如说郭老师工作两年啊，可能有的同学再去拿起书本，我觉得我特别躁， 心静不下来了 啊，心静不下来，我觉得我无法去进入到这个书本当中啊，就是这种东西怎么克服，或者说这种能力怎么去提升？ 我觉得这个 啊， 这个是每个人天性都会有的，就比如说我们拿那个叔本华说的一句话说，要么平庸，要么孤独，就是你当你其实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我觉得读书跟你平时生活其实两个逻辑思维，一种是你跟朋友沟通啊聊天，它是那种很放松的状态，对吗？然后工作也是，其实真的当你去研学，在你去看书的时候，你的脑子是出现一个非常强那种缜密的一种思辨能力在里面，那这个时候怎么？就是你会有两种，就有点像人就是两种状态不停的互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给大家一个方式，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讲完课的时候实际上我也滔滔不绝，但是你回去要静下心来去研究的时候，我先让我做自己一件事情，就拿出 A4 纸，我去抄一些非常好的这种文献，然后抄一些这种逻辑思维非常强的文章。当你去静下来抄上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你的状态才会进入进去。 Stop 啊，等会儿，抄一个半小时啊，你做一个半小时都不容易，这事抄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你想不想要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无数次的排位，我其实，我考博士考了三年，然后对我考博考的第一，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对，并不是一帆。所以我前面会谈到，很多时候是需要运气的，并不是说。你像我第一年分数很高，但是我说是要运气的，所以因为就是每个导师只有一个名额，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第一是要一定要认清自己这个是不是非常想要的。第二来讲，如果你去做这件事情，就不要放弃，因为如果你突然放弃，也就是说你前面两年所做的一些事情，它可能对你来讲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而且就是我觉得各位都是很年轻的人，我觉得你想去做就去做。还有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刚才谈到了说为什么很多人都是在问一个为什么，或者问一个道理啊，包括有学生是老师我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去弄，他要你从你嘴中得到一个答案。但是我每次都会跟他讲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人类我们现在所具有的语言并不能够非常准确去表述所有的意义，所以当你这个意义跨越的维度和角度非常非常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拿一句话告诉你。所以你在选择当中，你明明感觉我好像会这个也会那个，就是说不出来，所以你想从别人那边得到答案，但是我告诉你别人也说不出来，所以我们是有局限性的。因此我觉得是干什么你就去做，凭着感觉去做，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郭老师还是强调了去做。 而且我感觉到哈，郭老师除了这个目标非常明确之外呢，其实他对于自身的这个意志力啊，包括自己的自控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对对对， 对，只有在这样的这个强大的内心的力量非常强大之下，才可以完成很多。 历史啊， 对，而且在这个， 虽然他非常谦虚，说是熬过来的哈。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真的是也很需要方法啊。你比如说郭老师刚刚提到的他自己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比如说在教师和自己在继续去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个角色和身份的转换， 对，也 有时候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他的方法是去这个 抄 一些这个名人警句啊， 对，文章， 去做这样一些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学习，也是让自己静下心来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 啊，然后刚才郭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有的时候学生啊会问你他们的一些人生当中啊学习当中的一些困惑啊，那接下来之后跟我们的听友网友们分享一下，就是郭老师在带学生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大学生朋友们啊，95年96年以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 人， 他们的想法非常的奇特呀， 对很奇特， 或者是说有各种各样的疑惑呀 啊，对。然后在郭老师这个就是代课的过程当中，现在的年轻大学生朋友们，他们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 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说一说你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啊，其实我带学生的话，从我第一次代课来开始啊，到最后真正成为教师，我大概教学生也教了有四五年了吧，起码能完整带一届了。那你其实中感觉，其实每一届的学生，其实跟你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95后啊，还是00后，这个其实我感觉他们面临的问题其实都是同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一个怎么样去来选择现在当下，然后怎么样去选择未来的一种走法。所以我往往给他们在开学对新生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这样一句话，就说我说来到学校，我觉得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真正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能做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来讲，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 在你的一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选择两种，就是一个非常纯粹和无功利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是纯粹和无功利的人啊，一种情感。嗯，你只有具备这两个，你的人生才是充实和完美的。这是我第一个在这个大一时候会跟学生说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啊非常热诚，因为觉得这个，我觉得我希望给他们在大学四年是最纯真最美好的。那么等到大四的学生，他们已经实践过完，然后回来就聚会的时候就跟我说，哎，老师，我受了很多委屈，然后我做了很多事情，然后领导不 care， 或者我觉得领导是个蠢蛋，然后怎么怎么说了很多不公，然后我就跟他说另外一句话，我说尼采曾经谈到过事情，他说，我就举例子，比如说所有女孩都会喜欢鲜花玫瑰，对吗？那我们送玫瑰怎么送？我们一定是把那个根呢、啊、都给肢解，然后包装好洗干净送给她。她是美好的，但是她活不久，因为她已经脱离了土壤。所以尼采说过一句话，说当你的这个花越想往阳光离得越近，那你的根一定要往黑暗的泥土扎得越深。但是你要记住一点，一定要找准你的方向。所以我跟学生说，这个世界不是一分为二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成长。如何在你这些东西当中，你选准你自己的方向，然后积极往向去拼搏，这个才是你学习还有你这么多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我会跟他们说这样的，所以说你遇到任何困难没关系，这是为你更好的去能够靠近更美好的生活。 哇哦！ 所以我对大一会对大四不一样的 啊、哦，这个真的是哈，我觉得我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学生，你知道吗？然后就很受益，嗯、很多 对，然后就是刚刚 就很乖的在那听、嗯。 刚刚郭老师提到这个，有学生问的，尼采曾经说过，然后粤语、老师，尼采是谁呀？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啊， 嗯嗯， 啊，就是， 我现在也特别好奇啊，因为郭老师确实就是很会去教学生，而且也会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之前的实践啊，包括在学术上的一些经验传递给大家。那郭老师平时上课是什么样啊？就是在做老师的时候， 对， 我还是挺好奇的， 挺好奇的啊。 嗯， 我上课其实学生还挺受欢迎的 啊，挺受欢迎 的。对，我因为我是这样来讲，其实 那种特别严肃的那种 哦，不是，真不严肃，不是， 不是啊，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说到就是原来讲啊，我记得好像就是原来讲是几年有一个代沟，说三年会有一个代沟，还是五年会有一个代沟、 嗯、 啊？就是现在呢啊，随着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个信息爆炸时代就是来到啊，大家接受这个信息，包括就是现在九五后啊，包括什么这更年轻的朋友们，他们都是这个就出来之后可能就是抱着这个移动手机，然后抱着 Pad 长大的这样的一代啊，跟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就赶上一个小尾巴，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大脑袋的那种电脑啊，它是有代沟的。 我觉得代沟会有一些 啊，会有一些，对， 有一些。我觉得真正代沟是在哪儿呢？我觉得代沟一点是，就是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这个。我们会有一个有点这么讲，有点是那时候属于是那种主流或者精英文化会多一点，比如老师告诉你这是对的，会给我们一个定义，会给我们一个、这就是你这么去做就 OK 了。但是现在由于我们信息大爆炸，然后我们的角度必然会多的同时的话，我们会发现一切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出现一种多元化。多元化来讲，我们可能会开始对一些本体的我们认为是一种精英的方式，我们会产生质疑。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网生代的孩子们，他们在去解构一些想法，包括会产生很多那种网络用词，比如说狂打 call， 对吧？然后甚至 对 给你发微信。对，给你发微信都是 HHH， 然后发点什么那种表情根本听不懂， 对，一定得五个哈哈哈以上才代表是真正笑了。 对，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发现，其实我们之间代沟还是一种什么语言方式的一种变化 啊。 其实我们想表达的意义并没有变，只是表达的这种形式和符号发生一些变化。其实从古至今一直是这样的嘛。 嗯，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什么有一个问题吧。 嗯嗯。这样啊，那就是这个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就叫做这个可爱的同学们 啊， 可爱的同学们，就是你这样吧，郭老师可以就是咱们举两个这个就特别好玩的事儿吧， 嗯， 就是男同学女同学呀、 啊 嗯、对，那咱们想一想， 或者有没有曾经比较难处理的事儿、 啊、我说过一个事儿， 对，就比如 我觉得我不是让大家这么去做啊，尤其如果有人在听老师、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啊，因为那个我当时这样的，因为我教电影嘛， 对， 教艺术，我跟他们说一句话，我说这个什么是艺术呢？我说苏珊·朗格说这个人类情感集合的符号化就是艺术，所以你需要有一种情感的真正的一种真切啊， 然后你鼓励大家去谈恋爱。 对，我真说这话。 嗯， 哎呦，这话可能大 了。没关系，这个也是这对，这个也是我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个人非常提倡的一个观点啊。 对，所以我在大一跟他们讲，我说啊，如果说 你因为真爱去追一个女孩，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或者跟她在一起，或者约会，你迟到了。或者请假， 老师原谅你是吗？ 对，老师会原谅你。我真的说过这话。 报告老师，我去谈恋爱了。 然后， 对，报告老师， 结果 来了，我要去谈恋爱。 老师，节目不上了，我去谈恋爱了。 不是结果，结果呢？我真的看，然后结果有一次那个晚课的时候一男一女，真的坐在那教室最后角，因为放片子嘛，然后从那儿接吻。然后我就急了，你知道吗？ 哦，这个是不应该的， 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的， 这个肯定不应该的。 当时有点那个，有点挺生气的，所以我觉得这算一个小的花絮吧，这样 啊，挺有意思的。 这个学生拿我的这个梗，然后直接来怼我，你知道吗？ 对啊，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来讲，就会觉得那个，我觉得可能好玩的是，你可能就是学生啊，对，就是惺惺相惜啊。就当时有一次，我真的很疲惫了，就是然后马上其实已经迟到了，就是我已经迟到四五分钟了。 上课， 你知道这如果你迟到属于重大教育事故。重大教育事故。但是呢，这个正好有这个老师有巡查的，这个人呢，然后学生们真的集体无意识的说句啊，那个郭老师那个去那个拿给我们拿一个那个一个什么教案，然后说是做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课上的一个练习实践，他马上就到。 哦， 你知道吗？真的是在 同学们替你把这片儿给 对 捉过去了。 如果学生们就比如说啊，老师没来，随便这么学，我就完了，那我就真的是重大教学事故 啊。 所以我也挺感激这帮孩子呢。所以有时候我也是，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挺快乐，然后 很快乐， 对，能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而且能够看到自己。也像他们似的有很多的迷茫，很多的东西其实还是那时候想要的太多太多。我觉得抓住自己几个最无功利的事情和最无功利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大学你一定是完美的 对。其实刚刚郭老师讲到这个小花絮的时候他脸上是洋溢着这个很幸福的，对，其实我心里也有一点这个小小的这个温暖而且他刚才表达的时候用到了一个词叫做集体无意识 我这话说的 是对，这个集体无意识就是同学们真的是就是我下意识的，我就想去替我老师，然后弥补他这一个小小的错误那么同学们集体无意识为什么这么去做，应该也一定是郭老师在平常教学的过程当中对同学们掏心掏肺，我真的认真的去教他们，然后无论是从学业还是我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经历全心全意的去付出给他们，他们能够感受到，所以在这个小事件上回应给你 没错哈，就不仅仅是师生的关系了反而更加了一些更温情的像亲人一般的这种感觉所以在彼此之间都达成了这样的一默契哈 对 不知道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看到郭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之后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问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花椒或者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然后网友朋友们一会儿这个一致提的问题最多的就是我们也想要一个郭老师 举手郭老师我要去谈恋爱了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我们在一个短暂的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跟郭博士 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一种感叹时光易逝，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我们最后还有半个小时来共同互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郭博士哦。 郭博士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郭博士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这个滔滔不绝的跟大家聊天，特别有表现欲望啊，然后也能够展现出就是在他身上的一些特质啊，作为老师，这个非常能讲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这个郭老师聊一聊。哎，就聊到这儿，就感觉郭老师就是一直是一个好像很完美的人啊，就是一直什么理论啊、实践呢、啊，就是一直在就像刚刚说的，两手抓，两手都特别硬。 对，没错，就非常实力派的这样的 实力派 啊，博士这样的一位老师、啊。 对，如果郭老师现在你能把你的这个发型稍微往捋一下啊，可能就更完美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最后半个小时啊，我们跟郭老师来聊一下这个他作为青年导演啊，郭导，然后他的创作方面的一些事情啊。刚才我看到花椒直播平台好像有人给我们送礼物， 哇，看来是被郭老师的魅力所吸引了哈。如果要是大家对郭老师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欢迎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包括我们花椒直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都可以留言进行互动。 哎呀，你看这个时候一家说帅， 哇， 是说 孔文哥吗？ 是说我还是说郭老师？ 我是想替你，对，我替孔文哥把内心的话说出来，是说我吗？ 谢谢一家，谢谢你这么美还夸我帅，谢谢。对，来，我们回到郭老师的创作过程当中啊，就是其实在2017年呢，在，哎呀，真的是，哎，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替你累啊，听你去讲，就是，又去给学生，然后去讲课啊，然后又去还有自己的学业，还完成了两部片子的创作。 哇、 啊！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吧。第一部作品可能这个大家可能在网上应该能够搜到啊，一会儿然后我们可以这个大家可以私信我，然后我可以把这个片名和地址然后链接发给大家啊。这个。但是这部作品是也是同样是一个短片的作品， 对 啊，短片的作品，它是一部，而且还是一部 VR 电影， 对对 啊，一家说都帅，美女也漂亮 啊、哦，谢谢，我听到最后一句了， 一家我你这个倒是没话说的没毛病啊，但是就是咱是不是得有一态度，是不是谁最帅？ 不乐意了吗？好，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 VR 电影？ 我觉得这个青春爱情题材吧， 青春爱情题材。 其实选择这个方法的原因是有几点。第一点来讲，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大家知道2016年可能是个 VR 热 哦， 大家都 对。 你要不谈 VR 都感觉不是在这个时代的人 啊，对， 尤其是各行各业都在 VR， 搞医疗的 VR， 搞金融搞教学什么都要谈 VR， 所以当时真正你对 VR 的了解，实际上我是这样的，就是你当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需要去做，因为我可能刚去听来讲的话，我听到的可能是一部分，所以我那段时间想尝试这种 VR 技术来去进行一个影片的拍摄，那我也想尝试在理论上做一些实验，就是我们传统的，就是我们大家看到单平面的那种影像的剪辑方式，是否还能够应用在我们这个 VR 影像当中？所以就这两种方式呢，然后去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其实故事很简单，就是去讲这个一个校园的一个这个一对情侣怎么相识，然后慢慢走过来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里面我会尝试了一种不同的一种叙事方式，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影像当中再去表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一个男孩和女孩相遇的时候，可能我们一边先给他的镜头，对吗？然后再给这边的镜头啊，互相交叉啊剪辑出来。但是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很有意义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就是当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的时候，你看到屏幕的左边，你会发现那个男孩在过来，然后你看到屏幕右边，你会看见女孩在过来 啊。 对，所以你这种的解构方式跟传统影像是不一样的，你会在同一时空同一地点进行同步的去观看，所以这个是你会发现它跟原传统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然后另外一点来讲，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这个设置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难度，因为我们传统设置的话，我们可以有你导演坐在监视器后面就 OK 了，然后这边全是工作人员，你前面的话你只要演去演就好了，但是在 VR 当中它是一个360度完全是无死角的，那你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导演全部要玩消失，那么这种情况你怎么去解？而且你还要盯现场怎么办？所以当时我就想一个办法，其中拿了一台这个 GoPro 的这个相机，这个360度相机，然后呢，我会同传到我的手机 WiFi 当中，所以我会作为一个路人乙， 啊，坐在很远的地方，然后假装在看那个手机，其实我在看里面那个监视器啊，演员的表演状况是怎么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它需要一大堆的就是我们传统戏剧舞台的这种表演方式，因为你要全部交给演员了，然后他的时间节拍全要扔给他们，所以我觉得他是对整个演员的把握是要求难度非常高的，你没有办法通过剪辑了。比如说我前面有一段演错了传统的话，我切掉就好了，我再来一遍，这个不行，你从头过来那几分钟你有一个点一个位置走错了，那你要重新来。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之后时候呢，尤其到影片出来时候，你可能我们知道大家会有这种传统以前人会有这种几个画面之间转场，对吗？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在动作片当中我们看到剪切的非常非常快，比如说像碟中谍当中大斗戏，但在 VR 影片当中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再进行快速剪切了，因为你戴上眼镜之后你需要有一个找寻的过程，那么3到4秒或者5秒，所以3到5秒的时候你就无法啊，它已经很制约你这种快速剪辑的方式了。因此呢，这是 VR 的又提出来另外一种弊端在里面。所以最后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说 VR 的这个它真正的用途或者发展在哪里？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要放在这种游戏性上，或可能会过更多一点，或者是这种功能交互性上会多一点。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VR 的影像其实还是有些不太成熟，因为最直观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360度，我们所有人在看的时候，我们人眼是能自动对焦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前面一个东西的时候，后面就会自动变虚化。可是你带上 VR 系统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屏幕没有办法去追踪你的视网膜，所以你无论看哪儿，它都是实的。你的眼睛会非常累，这是还有眩晕感，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大的现在一个技术的一个壁垒在这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做到我们这个屏幕对于视网膜的这样一些点的一种追踪，才真正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影片当中，就是我从这个可能也是想从理论从技术角度然后展开进行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这是最初的一个想法和理念。 那当时的这个其实你那个时候本人应该是不太懂这个就是 VR 技术，我怎么去 对， 会有一个团队来配合这件事情。 对，当时是找了中科院的一帮朋友，然后紧接着是底下呢就是开始我要自学啊，包括后面一些后期的这些东西，然后开始自学上网上去看怎么样去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当时也是抱着一个创作加研习的一种态度在进行的，对， 很琢磨。 对， 就把它做到一个极致，就所以这样才能够成功哈。所以我觉得因为刚刚说博士是怎样练成的，那这时候我又特别想问的就是导演是怎样练成的。 导演是怎样练成的？ 对啊对啊，你看这种 VR 的题材其实说实话可能不是每个导演都敢去挑战的。 对，其实刚才我们刚才叫郭老师郭博士啊，现在郭导，刚才郭导讲到这个创作经历的时候，其实很多说到很多专业名词，其实我是并不是特别懂的啊。但是如果说VR 电影，可能我们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从这个 VR 技术到出现啊，到现在已经有几年的发展时间了， 对， 我们并没有见到一部意义上的就是大荧幕的 VR 电影。 对对对 啊， 其实这个技术在最早的时候，它是从70几年就已经了，1970几年美国就有了。他们当时用那个电脑很大，然后头钻进去，但当时只是给什么呢？是给军用的，他们去做模拟这个战斗训练而去的。它之所以没有普及，原因是很大程度来讲，第一就是我们说，我们不像现在大家手里人人有一个这个屏幕啊，我们手机屏，那时候屏幕是没有办法去普及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弊端。然后另外一点，其实刚才谈到孔文谈到这个电影院当中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个，其实我们看到的可能更多是球形荧幕，或者是360度的你转一圈看，这个其实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VR， 这个只能说我们说是那种环形荧幕。真正 VR 它可能是一种交互，它是根据你的这个你的头的扭动，它自动来切换位置的。那么它你说能不能去普及，我从个人感觉来讲，我觉得 VR 它没有办法在电影当中进行一个普及，很大一点原因啊，比如说你们大家工作很累了回到家，我看个电影，我躺在沙发上，你说谁闲的没事还要转脑袋呀，很累的，对吧？再看个片你还不停的去转，肯定不行的。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还是放在游戏啊，然后这种交互的事情会多一点。所以我觉得 VR 的影像之后的发展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会偏游戏这边去发展会多一点 啊。 对，但是现在大家都是在不断的去来进行尝试嘛，因为它的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新的出现之后，你理论需要2到3年的滞后期你才能进行集成化。它其实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归纳的过程。因为我们说一切的东西就是归纳演绎 归纳演绎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个案然后去整理出来，但是实际上来讲现在各个方面还是非常不成熟的。我就坦率的讲，国内的这方面很多的技术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短板和壁垒在里面的。 嗯， 对。 未来在这个游戏方面可能会， 对，游戏会多。其实你看之前那个有一个生化危机最新那一部啊，它的预告片当中就完全是用300，就是我们说 VR 方式啊，非常恐怖，我也试了，戴上耳机之后你戴上眼镜，哇，你就真的像走到一个鬼屋当中，然后你真的不敢往前动了，真的很恐怖很恐怖。但是那个我就觉得有一点太这个，所以它的这种沉浸性啊，虚拟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再造空间。其实之前看到一本书，他谈到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他说在未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实体的场将会消失，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虚拟的那种场，就有点像那个康德之前谈到说，我们会进入那种实体化的世界，就是这世界当中是任何你想象的东西，它都可以让你信以为真的一个世界。它跟我们以前看屏幕还不太一样，它会给你形成一场你听到的、你感触到的、你看到的，啊，很有意思。所以有时候我跟我朋友聊啊，就是跟一些那个科学家那些朋友聊天，他说，我说如果说在未来非常技术很发达的时候，那你这个一个小孩刚出生，你给他戴上这样一个虚拟的眼镜，他可能一生都认为那是他的世界。有电影不就这么来的吗？黑客帝国吗？ 嗯， 对啊，97年的黑客帝国，所以很厉害的这个东西。 现在好像应用还挺广泛的，因为我记得之前像直播非常火，然后像凤凰的风直播就采用了这种 VR 360度，然后或者甚至有720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各种各样全方位的直播模式。现在其实大家也是比较看好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去尝试，不管是在哪个方面哈。 没错。然后就是刚您谈到说那个导演这块，就是这是技术方面。那如果说是从我们传统的艺术角度来去谈的话，我觉得更多一点就是还是要感受生活，感受生活之真，然后你从中间去抓住一些最平凡的事情，你能给提炼出让大家去感动，那一定是最真实的。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求真吧，这个很重要，求真。其实你看像那个我们大家一定是所有都会就知道那个朱自清有一个散文嘛，对吗？散文像父亲，对吧？然后像我们的这个冰心的小桔灯，你会发现这些散文当中它里面没有过多的形容词，很多的就是非常简单的动词，那它这种画面感形成的就是让你感觉到一种真切，你自然而然会感动。所以我觉得作为反正对我而言，我在这个在影片创作当中可能更多的考虑到是一种怎么样去从艺术本质上，或者是能够打动人，或者去反映一些事情。 这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其实刚才在听了这么多，还是听得我云山雾罩的。我们聊点能听得懂的吧。 好吧 ，sorry， 我说的， 这学历之间有点差异，会差异这么大吗？ 他的专业性可能会更强。 对，专业性确实 包括这个拍摄技术上啊， 对， 这种手法上啊， 专业性还是有一些强的。 不过大家也一定会有收获。 对，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收获的。就是可能平常大家如果说不会觉得，可能就 VR 电影出现在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这个词儿可能都会很少。 对， 然后其实郭老师。郭博士，郭导演啊，然后还创作了，在去年那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还创作了一部文艺片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你创作这个文艺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做这个影片的时候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我是这样来讲的，因为我一直在研究电影。那我们大家知道肯定会听到第六代导演，大家肯定会听过这个词， 对， 这个不学术吧？ 对，第五代导演、第四代导演啊，对， 第四代 导演、导演 第五代张艺谋对吧？陈凯歌，第六代大家知道可能贾樟柯， 对，没错， 可能听到过啊。那你会发现第六代导演、第五代是什么？他强调的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或者是一种史诗级的，强调人的一生，比如《霸王别姬》啊，《活着》，戏剧性很强。然后第六代呢，他强调的是一种边缘化的人，就是平凡人的、默默无闻的人，他去表述这个。比如像三峡好人，像这个小五这些。但是我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种互联网的时代，对吗？ 没错， 我们已经处于一种网生代。 没错。 那么我就发现很多影片并没有去关注网生代边缘人他们的情感的诉求。 生代边缘人， 对，网生就是你看以前的话，可能是表现的像贾樟柯，他表现是小城镇的啊，村里的，然后可能是这务工人员、小偷他们的生活方式，但他们成长方式还是那种我们说可能电视机时代。但是你说在自媒体网生代这种情况下，那很多人的这种 这种边缘情人啊，像那种比如说送快递小哥啊，然后这样的，他们的这种情感生活是在这种环境成长中，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方式？我想抓住这样一个点 啊，这样一个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五代、第六代，他一年往后去走，你会发现其实第六代之后的话，就第七代，其实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这方面可能关注比较少，所以我想尝试，比如说我会发现很有意思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大家是那种社交软件很多 APP， 嗯， 为什么会出现社交软件？那大家一定无外乎就是我工作完之后，我一个人在家，我可能会觉得孤独， 嗯， 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当你孤独的时候，你希望情感的倾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对方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你觉得你们所有的东西，这种所谓的情感能维持多长时间？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点很有意思，因为我是当时也是去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回家特别晚，然后我回我们家楼下呢，就是有那个晚上值班的那个保安小区小哥，然后他们从那聊聊完之后呢，我就正好那个我就跟过去，我说你晚上干什么？我也爱跟别人聊天，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一些素材很重要。 对，没错。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啊，晚上玩王者荣耀啊，然后没事呢就那个聊聊天。认识人，我说你怎么认识人？他说就社交嘛，什么什么就各种 APP 嘛，对吧？我不做广告，就各种的认识一些人。认识人之后呢，他说他会把自己头像换成别的人头像，然后会把自己重新打造一个另一个身份，我跟人去聊啊，甚至真的他说我好几个女朋友，他真的会跟我聊。所以你当看到那一刻的时候，你看到他表面上来讲是很满足，但是你能够看到他其实有很多的这样一种焦虑或一种内心的一种孤独，他没有办法去释放，因为他谈恋爱工作，而且他要很辛苦的咱们。所以这种情况来讲呢，我就觉得我希望关注一下他们这样的视角去来进行一个创作。 嗯， 所以我当时选择的名字叫放大，这个放大实际上是最早是来源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这个安东尼奥尼的，他当时那个放大影片是在表现的就是媒体啊，就是80年代的时候，我们媒体新闻报道对一段事件我们有不同的解读，所以真相和事实到还有人们想听到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他在放大人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谈到就是自媒体网生代这帮人，他们对于人性是这样放大的，所以我影片也在致敬这部电影，所以叫放大 啊， 是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意思。 阿月觉得这个故事这个出发点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新意，首先就是带着思考去做的，而且就是从生活的细节去入手，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很展示个人情怀的一个地方。 嗯， 对， 非常有人文关怀。 对对对， 啊，那这部电影这个在拍摄的现在已经这个 已经进这基本已经差不多结束了，然后现在后期还有一些预告片，还有一些这个海报啊宣传海报的一些制作当中啊。 哎呀， 对， 有还是有点期待的。 对对对，因为像这种视角本来可能就很少大家能够想到，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名字呀，包括它里面背后的一些故事，可能大家就是平时日常见到这些人就不会去想那么多，就是司空见惯了，就生活当中的他们，然后但是可能通过导演的挖掘之后，很多背后的故事啊，包括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身上的那种故事， 我相信会有， 对对对，不管是内心的孤独也好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感上的共鸣哈，可能也会感动很多的人，还挺期待的。 对对对，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啊！那这个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小花絮来跟我们？ 小花絮很多啊， 小花絮很多啊。 钱不够，对吧？然后 这是 很实在了，这是 根本问题也是基本。 对 对，然后真的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也是演员啊，也非常好一哥们儿啊，真的有咬着牙去这个 去支持你做这件事， 支持。然后我们两人一起去动，很辛苦的，每天工作，每天好像睡眠2-3小时，他比我睡得多一点，他是2小时，1.5小时吧，我休息3小时。 哦， 对，而且这个，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要租设备，有人员费，所以我们因为设备是让你租一天就是一天的钱，那我们尽可能想发挥它最大价值，肯定要长时间运转嘛， 就得加班，是吧？ 就得加班，对。而且呢，这个你要进行的时候，那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脑力是透支的。其实作为导演，最大的痛苦是哪儿？我觉得除了比如说演员非常好，你不用太操心，没有关系。最痛苦的是你的一个叫这个导演的一个剪辑思维，你要在现场的时候，你要把整个影片当中的上百或者是上千个镜头瞬间要剪辑好。如果这个镜头我拍不了，我怎么去替换它？同时要放在所有的素材当中，我是能够延伸下去的。这是最痛苦最的，所以很费脑力。然后所以呢，你当我发现睡眠不足真的不行，因为我能感受拍到中期的时候就断片，我手里的那个台本已经很清晰了，然后镜头表也很清晰了，我真的会出现断片，就是大脑已经不运转了，因为真的是 当然体力上也很累，就是你要不停的去那什么，但是 对，而且就是在片场的时候，我听说好像还有就是很多不可控的未知的因素会发生， 太多不可控的，比如说你去村里的时候，因为有一场那个麦田啊，叫玉米田地，因为我很喜欢韩国那个金基德的这个啊，不很喜欢这个有个杀人回忆啊，最后有那种麦浪，我还喜欢搞点诗意性的一些画面，所以当时为了打出那太阳光，那你车要进村，你会发现呢，里面村里那个电压是不稳的，那当时你没有办法去接电，所以我想说一下，并不是很多影片当中很多的光线并不是靠天光来的，一定是打光，所以你当你看到阳光明媚的时候，往往是晚上拍的，你需要打出这种白天的效果，这种阳光效果，所以你发电车又去找发电车，然后到田地要去弄，所以很多的这种不可控啊，你包括这个现场是吧，女演员 蚊子肯定不少 啊， 蚊子 还多，对，蚊子多，真的是这个男演员很辛苦。 对，你说田地嘛，对吧？应该，如果是去年 夏天 啊，那蚊子应该不少。 蚊子非常非常那个，对，蚊子有很多 啊， 全是国外去包，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是挺辛苦的一件事情的。您那几天基本上是爬着过来的，很辛苦，对，非常辛苦。所以我，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也认识很多朋友，这样一个。 那么最终的这个作品，你是就是准备拿它作为自己准备去参加各大电影节去准备获奖，或者说就是去参与这样一个作品。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实际上什么，也是想跟一些志同道合朋友，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作品呢去给，因为其实你现在比如说我们想做更多的。更大的一些影片的话，其实你是资金是无可厚非一件事情， 没错， 你需要别人给你去认可，你会给你这个资金怎么办，你需要拿到一些你的证明，我觉得证明和传票什么就可能是各大电影节的给你的这样的一个褒奖或者给你的认可，这个时候投资人可能是有信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投资人的思维和你的这个创作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可能不看你那么多的，你跟我说那么多感情的话，我可能更多是看到你真的结果是什么，他哪怕看不懂影片没关系，很多认可，市场认可，那就 OK 的，这样 都说这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哈，看来不仅仅是内容这么简单，可能这个各个方面各个细节都要考虑得到，也是非常期待，并且预祝咱们郭导的这个、 谢谢 这部片子能够取得自己内心当中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对，我们一定会持续的关注， 持续关注、然后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啊，今天还最后一点时间，然后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同学们啊都马上进入了暑假，有的已经放暑假回家了，在家回家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在家里比如说看看剧啊，看看电影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娱乐的消遣方式，郭老师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朋友们在家啊，如果是看电影，给大家推荐点这个好看的片子，因为我比较喜欢看动作片，劲爆嘛，对吧？带劲啊，对，就从我的角度吧，那比如说你给大家推荐几部这个动作片好看的，无论是这个让大家重温的也好，或者说就是大家可能 即将上映的， 对，即将上映的， 或者 说一些比较经典的，然后你可以给他有一个解读，给大家推荐。 那我分三个吧，分三个层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再去找，比如说我们从底下娱乐效果更强。我觉得可以看看成龙的，然后 成龙大哥 周星驰的功夫没有问题，很开心嘛，开心，而且周星驰的影片其实你会发现像他的背后其实还是有很多诗意性的这种情感在里面的啊，这种，所以我们说的他的是这种我们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它是这种结合共体的一种片，像这个成龙的成龙大哥很经典，还有李连杰这种老片经典点，然后如果说你想从中得到一些人文性的东西，我觉得可以看看这个，像这个叫师傅啊，我们这个师傅，这是徐浩峰的这师傅， 好像是去年上映 的，对，去年上映的，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王家卫的啊，一代宗师，因为王家卫的这些他们这些人的这些功夫影片，你会发现他并不只是去打，他实际上他会把打的过程给你进行一种美学的一种东西，比如说你看那个大家知道那一代宗师的话，就是王家卫刚开始梁朝伟饰演的叶问，他会在雨中打，对吗？你会发现那个雨中戏为什么这样去来去走，为什么要下雨，其实一是下雨表现出你跟这个动作之间语速跟动作之间那个速度差，你能看得很清楚，其二点来讲呢，我们说中国是什么，他特别爱借景抒情，你会发现这个西方当中你像这个用雨中打戏其实并不多见，你像我们说那个黑客帝国当中有雨中打戏，那其实是这个指导是中国香港过去的，他会表现出这个。另外一点，我觉得他背后有一种观，这种情感观什么？他可能是通过雨是连接天与地和人之间的关系，他可能更加那天人合一这种美学观在里面。所以他的武戏当中，他会打出一种境界来。 对，它是一种克制，一种美学观。所以我觉得这种影片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一种看看。然后还另外一种的话，我觉得想看那种暴力，比如说有点像我们说暴力美学的，我会推荐大家看看那个昆汀的啊，比如说《杀死比尔》啊这样的，你会发现他在里面就是天马行空的想，比如说这个啊，女人会拿着武士刀坐飞机啊，是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但在影片当中他实现了，然后在里面也会表现出了一些对于啊英雄主义的一种重新的一种塑造，因为昆汀他本身来讲，他会去重新打破我们传统的认为那种拯救世界的一定是英雄，一定是完美的人，他不是。他说其实解决这个拯救这个世界可能是一个 joke 啊，可能是一个笑话，或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他无论从动作戏上还是从他背后的对于后现代这种人文的思想，他是有一些自己的诠释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三个类型吧，我推荐给大家看一下这种的动作。 好，感谢郭老师，郭博士，郭导演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给我们分享了他作为很多种不同的这个角色啊，他是如何去做的，而且当中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然后在结尾呢，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结束阶段啊，还给我们推荐了几部好看的影片啊。再次感谢郭博士做客我们青年说节目，感谢、 感谢、欢迎常来。 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啊，欢迎大家明天在上午的8点啊，也准时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早晨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啊。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快乐， 周末快乐。拜拜、 拜拜。 净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